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Power Music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s Green Dream Race Power Music， 同样音乐 Here's the Warehouse Power Music。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到周末了，是不是？各位小伙伴们，周末快乐。大家好，我是陈辉，这里是能量音乐。工作了一周很辛苦，所以呢今天终于盼到了星期五，是不是？所以这个周末你打算做些什么呢？来告诉我们一下吧。好了，今天第一个登场的呢是李文翰，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以乒乓球为主题的影视剧《追求》当中的插曲，就是由李文翰演唱的《软糖沙滩》。 陪你躺在沙滩，感受温柔的海浪，一起发梦去狂想，手牵手赤脚踩出两颗新的形状，你是我身边的阳光。背对背仰望天空彩霞，再多愿望忍不住分享，浪漫宝藏梦的方向去徜徉。你前脚像软糖，甜甜模样融化在我的心上，像一道光。我牵肠牵你远航，有你在身旁，放心远方变得更明亮。陪你躺在沙滩，感受温柔的海浪，一起发梦去狂想，手牵手赤脚踩出两颗新的形状，你是我身边的阳光。背对背仰望天空彩霞，再多愿望忍不住分享，浪漫宝藏梦的方向去徜徉。你前脚像软糖，甜甜模样融化在我的心上，像一道光。我牵肠牵你远航，有你在身旁，冒险远方变得更明亮。模样融化在我的心上，像一道光。我牵肠牵你远航，有你在身旁，冒险远方变得更明亮。 没错，跳跃的节奏呢，仿佛是在追爱之旅当中呢，是大声的在宣告，那只要你能够让我心跳，我就可以让你放下一切骄傲，表达出积极向上打拼的一种态度，还有对生活阳光面的一种思考，是吗？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戴佩妮带给我们的一首，叫做是《就是你》，同样呢也是轻快的旋律，那写出的是那种缘分的轻快的歌声，背后是重重的宣言，那就好像是一个女孩在撒娇一样的，然后呢抱住了一个男孩的脖子啊，然后呢跟他很欢快的很严肃的说，老天说了这辈子你就是我的，没得跑了，是吗？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吧，来自戴佩妮的《就是你》，千万不要松开他的手哦。 当我 说是个巧合，那勉强也还可以。怎么会转个弯又看到你？是谁的声音？我想要偷听，两个人谈的气氛里弥漫着孩子气。一二三，我睁开眼就是你。是什么定律？是什么原理？我不由自主的发生欣赏你的吸引力。一二三，我睁开眼就是你。 想爱，请你心中的真爱。 消失在人海里。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娱乐天空啊。那整首歌曲呢也是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歌词当中唱到用勇敢积极正面态度去面对生活啊，每天睡醒起来又回到起点，执着也没什么意思吧啊。那么这些歌词呢都是他有感而发，这个心态呢其实不只是在娱乐圈里边工作的人啊，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也都要积极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吗？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我们也希望呢每天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每个人可以忘掉所有的那些烦恼啊，因为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什么是一首歌曲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好了，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来继续施展爱的魔法啊。是谁呢？是来自金莎啊。那金莎呢也是仍然发挥了她甜美灵动清新脱俗的嗓音特色，以说唱的形式活泼式的音乐风格完美的演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甜美清澈的嗓音加上音乐的怪才许嵩的配唱以及各种独具特色的伴奏，整体的音乐气质呢也是相当的一致，所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金莎的爱的魔法，掌声有请。 伤心，可是我永不会追，我要让你忍不住痛。 请你喝个咖啡。 爱的魔法呢，以活泼跳跃的歌曲曲调呢，突出了爱情的美好以及对真爱的一种向往，是吗？所以呢，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所有的女生们啊，都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好吗？好了，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依然是一首女生带给我们的歌曲啊。说到田馥甄这个名字，我们现在已经如雷贯耳了，是吗？但是呢，在 Too Heavy 这张专辑当中呢，以前我们只知道她只是 S.H.E 当中的 Heavy 啊。那么这张专辑呢，是她出道十年来第一次以本名发行自己的个人专辑，里边的每一首歌曲的精神呢，都紧扣着田馥甄为主题。那所以呢，透过 Too Heavy 这张专辑呢，可以知道田馥甄的世界观、爱情观，还有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可以呢让人感受到爱唱歌的女孩的那种坚定还有热情，也更能够具体的鲜明的了解田馥甄。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是跟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叫做是 Too Heavy。 蒋秀清， 青春期有完结篇，北极熊有没有未来，地球若要毁灭，请带走我的优越感。悲伤都是几段片，回首了眼泪才明白，总会有一首歌唱清楚你的方向感，生命为你提的字，听春要奔月的诗。我们应该更坚强的

的不完美，我仍在面对。我能知道夏季是什么，是因为我曾被设计过，内心深处某个我会消失过。我能知道坚持是什么，是因为我从未放弃过，目光所及每个角落都有我。幸福是预言，不幸是故事，怎有个作者他这样说过。可爱的饥饿，有时也有恨，愤怒与自卑塑造交织什么，所以不再让悲伤拉扯，内心深处温暖也会消失过。我仍知道希望是什么，是因为你陪我坚持过。看见了谁的怀里有个我，我不完美，可你的宝贝仍是我。 这首歌是来自吴青峰带给我们的宝贝啊，是由唱作人吴青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那这也是为电影宝贝儿呢量身定制的电影同名的主题歌了。那这首歌呢也是讲述了因为一个严重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江萌啊，那拯救了另外一个被父母宣判了死刑的缺陷婴儿的故事。那吴青峰呢用他的歌曲诠释了片中江萌的执着还有对生的那种希望。那青峰呢用温柔细腻的歌声呢唱出了一种叛逆当中发光的力量。那他说，我的不完美我仍在面对，我能知道坚持是什么，是因为我从未放弃过。一句句的歌词呢真的是深刻的透露着宝贝儿无法舍弃的坚强还有执着，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真的很有力量。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的话呢，也可以找来看一下，也许会让我们潸然泪下吧，是吗？好啦，这个放松一下心情啊，擦干眼泪，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下面这首是一首新歌，它也会带给你一种不同的感觉。来，我们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理想推出了新歌《基本上无害》，以夜晚做背景，讲述了一场走走停停的都市漫游。午夜街道，路灯昏黄，贩卖机里陈列着理想和自由，满怀心事的自己在街头晃晃荡荡，偶尔遇见流浪的猫狗和路口的行人，忽然觉得自己很普通，于是也庆幸世界从不介意自己普通。既然心事无害，也暂时不能释怀，索性给自己放个假，享受一下这偶尔虚度的时光。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理想，基本上无害。 计划一周要一场出走，基本无害，我和猫狗只想推到门口，冷 忘记的回忆还没收，我已经打算偷溜。红灯路口，行人被操控，基本无害，我和木偶，他在等等行动，而我随时准备逃走，这世界隧道出口，想把我能带走的都带走，能不能偷走谁的情节，只会机油产是贩卖机，都说自由，我装作月娥子歌，直接口上未能心动，想把我能带走的都带走，有没有一份故事见过，做旧世界他没解，与我沟通也会好好收容，别多想，只一刻放纵，每一盏灯映我笼中。红灯路口，行人被操控，基本无害，我和木偶，他在等等行动，而我随时准备逃走，这世界隧道出口，想把我能带走的都带走，能不能偷走谁的情节，只为机油城市贩卖机，都说自由，我装作与我足够，直接口上未能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为你推荐的依然是一首影视剧的歌曲作品啊，是来自《七月与安生》的片头曲《时光不会骗我们》。那这也是刘瑞琦的一首作品。那如此真挚的一首治愈系的动人情歌，婉转动听啊，刘瑞琦的声音呢，也是直击我们心灵深处。那粗略一听呢，似乎少了一点现在流行的那种撕心裂肺哈，取而代之的呢，是一种静静的诉说，还有给自己听的那种心平气和，没有很刻意啊，轻松自然地唱进了我们自己的心里边去。那歌曲呢，在伤感缅怀当中呢，也会有着乐观与豁达啊，就像是歌词所唱的，错过的时光呢，永远不会说谎，别担心，岁月会让皱纹更漂亮。没错，时间呢，总会给我们一个关于时光的最佳答案，所以呢，时光真的不会骗我们。来，有请刘瑞琦。 了谁的期盼，心中荒漠也有快乐生长。这些年时光永远不会说谎，失去的青春在记忆里存放，哪怕也会变老，依然值得珍藏。不管走多远都待在身旁，错过的时光永远不会说谎，别担心岁月让皱纹更漂亮，流年似水汇成海洋，蓦然回首，愿你还记得昨天的模样。去向秋千荡啊荡，忘记了谁的忧伤，雨落进谁的眼眶，花开了谁的期盼，心中荒漠也有快乐生长。这些年时光永远不会说谎，失去的青春在记忆里存放，哪怕也会变老，依然值得珍藏。不管走多远都待在身旁，错过的时光永远不会说谎，别担心岁月让皱纹更漂亮，流年似水汇成海洋，蓦然回首，愿你还记得昨天的模样。 时光不会骗我们，以柔软细腻的口吻，自然朴实的曲调，加之刘瑞琦饱含深情的质感嗓音，透过动人的音符缅怀那段青涩而又温暖的时光啊，也是用最纯粹的情怀来守护自己的青春记忆吧，是吗？好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跟爱情有关啊，是来自胡彦斌和萧亚轩带给我们的我们的爱。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抗震的励志歌曲，那作为电视剧虎山行的片尾曲，主打柔情的风格。那这部剧呢讲述的也是民国时期的武侠英雄们的惩恶除奸、团结抗敌的故事。那片尾曲《我们的爱》呢，在温柔之后呢，也是多了几分励志的力量。我们的爱会陪伴你左右，奇迹就在坚持的最后。我们来一起仔细的、细细的去感受一下吧。好吧，这就是今天的能量音乐了。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快乐你都能够感受得到哦。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最近的天空有点灰。阳光灿烂的很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拨开，用爱去挑战困难。 乌云中有一片彩虹，那是你温暖的笑容，再大的风雨我们也要手拉手，奇迹就在坚持的最后。 前头，不要放弃，我们会感动天空，我们的爱会陪伴你左右，和你一起分担面对的痛，我们都是英雄，对自己说一声珍重。 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